声音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近日举办，同时国家大剧院也迎来了11周年纪念日。开放日当天，从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半，50多场丰富多彩的演出和活动轮番登场，让每一位走进剧院的观众都能够徜徉在艺术世界里。北京44中学高书迪说：“ 刚刚看了这里的《灵迷情悄悄》歌剧电影，向人们展现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这个 4K 电影非常震撼。看一些展，像这些展品也挺吸引我的，我都基本上每个楼层都转过。” 今年的开放艺术节还增添了科技元素，观众可以和导览机器人小豹进行互动。 小豹，小豹， 欢迎你哦！大家好，我叫豹小蜜，为大家服务。 据了解，参与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的有首都市民群体、劳动模范、大中院校学生、合作艺术机构以及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艺术爱好者等社会各界群众超过10000人。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 比如说我们的音乐厅，由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演出；天幕这个节目呢，还要给观众们带来一个惊喜的快闪；就包括我们的花瓣厅，有着我们就对外交流、国际交往的一些节目的展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由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指导，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办的民间瑰宝魅力之都2018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设计大赛路演活动在北京举办。这次路演的作品一共32份，通过现场观众投票和网络投票，将评选出的优秀作品推向市场。据了解，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大赛活动于2015年6月正式创办，今年已经是大赛举办的第4年。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近日举办了潘家园26周年庆典活动，并现场公布了潘家园文化艺术品指数等相关行业数据。据介绍，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指数波动了解市场周期，掌握涨跌背后的因素；消费者则可以参照价格指数，对有心收购的商品做到心里有数。来关注展览方面，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明年的1月6号开始将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展览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通过绘画、书法、雕塑、陶瓷和民间工艺等创作类型，体现艺术家对于传统技艺和美学的理解和传承，从不同角度呈现韩美林的艺术创作和探索历程。韩美林在2019年将再次携手中国邮政集团推出猪年生肖邮票。韩美林艺术大展开展当天，这套邮票将同时首发，这是韩美林继癸亥年、丁酉年生肖邮票之后的又一个生肖邮票作品。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不单独售票，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之后可以免费参观，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晴朗的天空下阳光明媚，最高气温是二摄氏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大家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天气寒冷，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566，0108553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这就已经进入到2018年的最后一周了， 好快，真的日子过得真的是好快。 是的，是的啊，但是2018啊，这一年呢，这么快的就过去了。在这一周呢，大家可以，可能是想放松的话，可能也放松不了，因为到了年底就该忙了。 是的，而且本周至少要工作6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加油吧， 加油吧， 工作完了这6天，正好在元旦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大家尽量的忙工作，家里边的事呢就交给我们来帮您打理啊。 吓我一跳。 我们帮您排忧解难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您家的装修啊布置啊，甚至是买房想买什么样的户型啊，包括户型好不好啊，我是买朝南呢还是买朝北的，南北通透好，东西通透好，怎样的都可以啊。凡是有关于家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来告诉我们，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来吧，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今儿一位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妙手，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刚子一来还是那句话，放心，特别放心。 是， 不过今天的户型啊，还是那句话，喜忧参半。而且能够从刚子的面部表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哎呀，眉头紧锁啊，看来是大家的问题真的有一些难住他了。 是大家的问题难住你了吗？ 还是 你自己有问题？ 最近有点累。 哦，你看看， 你一定要扛住哟。 对，一定要注意身体哟， 至少要扛到2020年哟。 是哦，啊。 我们节目还要一直做下去， 我还是愿你长寿的啊！ 吓一跳， 来吧，咱先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啊。看到这是恩妮啊，她的户型图，她一开始呢先问的博士，但是今天博士没来， 你来抢答。 他说了，一进门的墙上能挂什么画啊？手绘的行吗？类似于像那种芦苇，我觉得是这样啊。 如果这个是看手绘老师的功夫， 是 芦苇啊稍微的尖了一点， 或者说显得不那么枝繁叶茂， 哎，对，而且呢，你就看，你想象一下芦苇啊，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特像一红缨枪？ 对，带穗儿的那个。 对，你想，你一进门，啪，一堆红缨枪，万箭穿心的感觉，对不对？可以画芦苇，但是呢，画的虚无缥缈一些，就是远处有一飘飘着那个泛着那点淡黄的一些芦苇荡，就可以了，尽量呢还是。进门的那个画不要太具体， 对，或者是以温馨的为主，你比如说花团锦簇的， 对 啊，各种牡丹花啊， 是是是， 玫瑰花啊，特别好， 叫绽放， 哎， 就是您一进家门感觉到，哎呦，终于回家了，心都打开了， 是是是， 这种感觉 一定要有那种繁花似锦的感觉， 是的， 回家就觉得哇，生机盎然，就好了， 好，就按这个画啊，博士都不用来了， 小动物的最好不要有啊。 对对对，小动物太那个什么，就是凡是我觉得是有眼睛的，您最好都别用。就是好像就一进门就怎么就感觉会盯着您怎么样的，反正感觉就是有点恐怖啊。反正您最好别画这种的，情景没问题，包括花啊什么都没问题，只要看着心里舒服。您想想，您一打开门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您就放什么。画什么就 OK 了啊，来，这个就算回答完了。当然那个如果您不满意的话，下周博士来了我们再问一下啊。他另外的问题就是，他说我们家这个餐厅的空间特别小，如果按照正常的这种餐桌餐椅摆设的话，只能摆下一个一米多一点的。我问他了，我具体一米多少点啊，他说反正不到一米一，这么的一个长度的一个餐桌啊。他说想问一下妙手有什么方法能够设计这种用餐的餐厅吗？能，其实他希望是餐厅能够容纳的人更多一点。 哦，更多一点。 对， 多到多少呢？ 能容纳个，我估计他平时， 这事你别想啊。首先咱们看一下房子。 那你问我， 我是反问 啊，好吧。 对，先看这房子是一个两居室啊，我们很多时候就要去看这个在家里边经常常住的人是有多少。我们首先要满足是在家里边常用的用餐人员，对。那么我们是首先能够满足四口人在这里边居住生活用餐的一个习惯，而经常来客人来朋友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在房子小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做主要考虑的。就是来了客人来了什么朋友，这都是属于临时突发现象。那么我们可以机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茶几变成我们可以活动的升降的这种餐台，可以，没问题，有这种活动家具。那么这个都是临时来去做，我觉得都没问题。从家里边长久来去考虑四口人居住的话，而且呢其实我现在最头疼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尺寸。对对对，这是一个没有尺寸，我只能是看着图和看着这个门的大小感觉来估着来。那么我们从客厅里边，其实这么看着客厅可能不是很大，那么再从客厅里边找出来一个空间可能不是很舒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在这个卧室门，就是左上角那个卧室门的那个位置，如果我们再给加出来一个吧台的情况下，这也是一种可能。但是呢那儿好像会有人说了，那离卧室出门那么近，还离这卫生间，这个好像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还有呢，就是就像其实刚刚开始说到的有一米多一点的尺寸时，我没有觉得特别小，因为我们现在在去做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规规矩矩的餐厅，但是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早餐台的这种形式，那么它的尺寸其实是80×80或者85×85的这种尺寸，也就是说90米的这种尺寸，我觉得其实还好啊，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您可以选择那种窄的侧边翻倒的这种折叠餐桌，您也可以考虑在这儿，其实尺寸也还好。就我们在对于一些小空间里边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完全按照大多数人们所理解的那样，餐厅一定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餐桌，一定是一个1米2、1米4、1米6的这种尺寸，不一定的。对，我们可以那个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变一下。对，也就是说方案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餐桌的那个就在客厅的茶几位置，我们可以变成可升降的这种形式。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口那个地方可以变成这种可以随时机动变 它变小的这种折叠餐桌也其实也还可以的。 对，哎，那你建议它是一个方形带折叠的还是圆形带折叠的？ 这其实问题真不大，如果是这个看家里边的这个整个装修风格啊，我们再去说的时候，就是如果家里边方形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说是方形的吊顶啊，然后还有等等这些地砖呀，还是硬一点的这个沙发和木质的材质的话，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柔线的或者圆形的这种一部分家具给它中和一下这种比较硬朗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数，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看家里边来配中和了一下就还好了。 好，大家如果要是想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慧妮他们家的户型图的话，您就可以发数字一就可以看到了。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二位朋友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二，这是 Niki 猪猪啊，他说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如果重新装修的话怎么改好呢？接下来说说他的需求，他是两个人住，希望有一客厅，希望卫生间能大点，希望有大餐桌，还有他们养猫能有猫玩的地儿。另外呢，也让博士看看户型怎么样啊？ 好，户型， 我觉得这个户型其实还不错啊，稍微的有一些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西南，西南角，但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缺也还好，因为您西南角这边可能是别人家，所以它的缺角也不是特别严重啊，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 然后那该我了，这个房子重新装啊，其实我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会儿我们如果这个猪猪在听的话啊，你可以再看一下问那个三，因为户型三其实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他的问题，就是这个设计稿啊，你看一看，其实像这个房子里边是三个卧室啊，没有听， 不是哪个户型三？ 你说接下来第三位听众的问题是吗？ 对，他是还真的是可以解决啊。 啊，他们俩这户型完全不一样， 但是解决方式是可以有共通的地儿， 有互通的啊。 对，你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想要有一个客厅，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房子里边其实是一个两居室、三居室啊，没有厅，那么您就可以考虑将进门口离入户门口最近的这个房子和厨房把它打通，变成我们的。比如像客厅啊、餐厅啊、厨房啊融为一体， 就是一进门左手边的这个卧室。 对，您可以考虑这块来去走，而且从结构上来说的话，这个墙也一定是可以动的。对，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空间给打掉了，两口人再去用的话，我是觉得，用起来之后应该是很有意思、很好的。对，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这个地方，像我们这个客厅有了大餐桌，这个也一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而对于这个猫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这个猫主题的这个房子，有些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猫，所以说我们在房间里边做了很多的这种攀爬绳啊，或者藤爬树啊，还有这种猫洞啊、猫洞窟啊等等这种形式，其实我们都做过，这是在后续的一些软装饰上来给它进行一些处理。对，你比如说在这个墙角的地方啊，会有一些可以人为的做一些树，可以有一些攀爬的一些形式，还有一些钻钻洞洞的，这些其实都还挺好的。我们这些猫咪不一定非得都从地上，而且一定要给它一些爪子释放的地方，释放力量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可以攀爬的地方，这样会好很多。 对， 我们就人为给它做出来这些。 好，其实总体来说真的他们家户型还不错， 真的还挺好的。你想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把门口那个改掉了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厅，然后左右两个卧室，中间是一个卫生间， 是， 这还挺常见的。 先开始我还真的很担心它这个入户门跟卫生间对，哎，人家卫生间的门冲的也特好 对 啊，我觉得还不错，还挺好的。而且人家每个屋子都相对的方正，而且都是带窗户的。 对， 没错。 就是这个卫生间其实也还好、啊、 也还好， 它的宽度是1.7米，只不过它如果把外边的这个卧室改成客厅之后，卫生间的这个开门是不是有可以稍微改一改呢？ 你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怎么办呢？您啊，把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卫生间和卧室三之间不是有点这个过道吗？对吧？您把它完完全全融入到卫生间里边，而这块的尺寸就是我们融进去来这个过道的尺寸，一定有尺寸满足一个门的尺寸，你就把门就给改成向西，不就正好了吗？ 对， 就真的，如果您把门的位置稍微再挪一下，然后卫生间和另外一个卧室夹出来的中间的这一块地方，您可以作为干湿分离的一个区域。 嗯， 其实在这边，比如说您摆洗衣机也好啊，或者摆一个水池也好，都可以，对吧？这样的话可能更舒服一些，而且呢，让大家如果有朋友来到家里边了，他到卫生间也相对方便，而不至于经过您的一个卧室，然后再进入到卫生间， 嗯， 对吧？好啊，问题不大，非常非常棒啊！这个 Niki 猪猪，当然如果您有后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来看第三位，第三位朋友，这是之前的一位朋友啊，就是上周周一的时候，他发来了户型图，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没有给您解答。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的，他说，来看看我们家啊，最右上边那个墙角是东北角，大概有32度。还有工长说我们家的屋顶不平，对客厅吊顶有影响，这应该怎么处理呢？层高只有2.5米。 其实这个多少角度这个事情是一定是问博士的啊，这实话实说一定是问博士的。但是倾斜一点的话，对于光线的进入，这其实还是一件好事的。而对于这个工厂说屋顶不平，对于客厅吊顶有影响的话，不平那么我该封平也要封平的，这是肯定是这样子的。另外您还要再考虑一下，就是我们在去做设计的时候考虑的，第一当然是房高，但有些时候还是一个对比，就是有些时候房子比较矮，我们反而会去做一些吊顶 啊。 对呀、啊， 这不是唱反调吗？ 我们是觉得第一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就是进来之后像我们的客厅啊、餐厅啊、厨房啊，这些空间是在一个大开场里边。你想一个2.5米的房间，在一个10平米跟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里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开场空间它一定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吊顶的时候呢，有可能会给它人为的区分一下不同的一个区域，这第一个。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有一些地方下来之后就一定会感觉圆顶会稍微高一点，这样在有对比的情况下就会感觉会好。我们的处理手法是什么，叫做先抑后扬，先给它压一下，然后突然间再感觉哎，原来顶子还是蛮高的。 嗯， 对，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设计手法。 嗯， 那这种形式一定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咨询专业的设计人员，您别自己盲目的掉。 明白。 嗯， 其实我倒理解他，我觉得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比如说好了，我这个房子太矮了，我不希望吊顶。那我能不能做所谓的那个 石膏线？ 哎，石膏线的那种也可以分区啊。 如果要是吊石膏线的话，你也要考虑一下，就是石膏线，也不是单纯的别人看到一个简单线条就完事儿了，而是用石膏线有很多的用法。我们通俗上理解的话，石膏线有凹线，有凸线。对，这样能理解吧？一个向外向里凹，一个向外凸。我们在对于一个房间高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向外凸的，会显得房间比较饱满；而对于房高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反而会选择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凹陷。这样的话呢，能增加一下丰富墙角的这种感觉，丰富顶面。但是呢，它也不会对于高度会有些影响。对，这个也是我们再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在视觉上做一个纵深感， 对， 让你感觉好像房子高了。或者就比如说我们在走一个过道的时候，这个过道相对很窄，它可能只能容纳一个人将比较宽裕的走过去的时候，一般可能设计师就会在这边做一些非常亮体的东西，比如说我直接摆一面镜子，它就显得这个过道既长又宽，同时呢又感觉不会特别无味，就是您走过去的时候，您还可以照一照，哎，我身上怎么感觉今天穿点这件红衣服非常漂亮，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从这个特别窄的过道转移出去了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566，010-855-30566。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啊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脚正好冲着床，这个时候我反正个人会觉得或多或少有点不舒服。 哦， 嗯，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再从上往，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还说这间房子啊，这间房子的长宽比不舒服。 嗯， 对，会让人觉得从里边有点难受， 瘦长， 对，瘦长，这个是不、这个是不舒服的。 而且他床摆那个位置没办法，是因为他就找着那个窗户走的。 光线在那儿当然是还好的呀，而且他还是稍微的有点窄，床这样放没问题。只不过我是觉得进门之后，他有那么多空的这个尺寸，给人感觉是不舒服的。 嗯， 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再看一看上方的这个卧室啊，就是有两张这个独立床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是床。是贴着墙的，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贴着墙，然后手冰冰凉，碰着墙再把碰脏了，这个还不太好。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这个把中间那个一米二的这个变得稍微再窄一点， 嗯， 然后左边一个床头柜，右边一个床头柜，然后中间再加一个床头柜，这样的话两张床用起来其实就好用了。 嗯， 而我 你觉得这样放会放得下吧？ 当然一定放得下了、哦、现在就等于把中间的一米二变成了两个六百嘛， 就变窄 了。对，变成了两个六百是可以的。而下边还有一个是一个衣帽间，这时候还会发现一个问题，衣帽间的这个角同样也是冲着我们的一个床，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嗯， 你要是真是想调一点的话，我是建议您可以考虑考虑加一个算是什么呢，就是加一个类似于牙口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柜子这一侧是有一个牙口，然后、 就是、做一个弧度，然后那边是可以摆一些东西，是那 种不是弧度，不是弧度，是相当于有一个梁跟左右两侧相连接，让我们这个夹角这个角其实是可以给忽略、嗯、给处理掉的。 对，刚子那意思就是他这个两个床的对面不是是一个更衣间吗？ 嗯， 更衣间这两边也是就相当于正对着这个床，也会让你有一种压迫感、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不舒服的、 哦、 然后再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桌子、嗯、这个桌子摆放其实也真的挺难受的，我们面冲着窗户，这个可能从窗帘的这种开启和关闭上可能会有点不舒服，而且的话呢，就是这个一进来之后正好对着窗户两个中间这堵墙，这个位置其实是进门之后的一个视觉落脚点、 嗯、 左右窗帘一对称，中间很漂亮， 嗯， 但是唯独往这放了一张桌子之后，就会觉得它找不到关系了。而且呢，如果从纵向这种水平轴线上来去说的话，这个衣帽间它其实是有一半，就等于占了这个书桌的一半的尺寸了， 嗯， 也把它给进下分割。所以说这点我是觉得也是不舒服，这个平面还是这一块还是要继续深化一点，还是有待于调整的。 嗯 嗯嗯嗯，这里边就说这些吧，我觉得别的问题不大。 对对对，而且其实这里边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可能是依据您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看到了在卧室里边有钢琴，对吧？但其实说句实话，如果把钢琴摆在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嗯， 就是可能您实用起来会觉得比较方便啊、嗯、因为我比如看孩子来学琴啊、嗯、或者怎么样，但是您想这毕竟钢琴是在卧室里边、 嗯、 您什么时候弹呢、 嗯、 对不对？这样吧，换个三角琴、 嗯、 啊放在客厅如何？ 其实我真心建议啊，其实可以买一个电钢琴， 嗯， 就没有必要非得是那种比如说三角的呀，或者那种大型的那种，必须得定期带调、嗯、 明白明白明白，是 我觉得花费挑费很高， 嗯， 但是呢有可能您把那儿就当成摆设了、 嗯、 而且再其次它声音很大、 嗯、 可能对邻里之间啊差一点， 是， 但是如果电钢琴的话，首先它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基本上满足了您要弹琴的需求，而且再其次是可以戴耳机的， 对， 所以戴耳机的您就相当于耳机里您听着您的这个和弦怎么样就 OK 了、 嗯、 对别人是没有任何干扰， 对对对， 我觉得还不错、 嗯、 是这样，就是钢琴这个东西、啊、在咱们这儿可能就是一个学习工具，但其实在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地方，钢琴就是家具的一部分，就是它既有实用的功能，但同时它也有在客厅里边有它自己的功能。而且大家让孩子学琴是为了什么、 嗯、 为了能够在 陶冶 自己的情操的同时、嗯、也能够家里来朋友了之后可以让孩子展示一下、 哎、 其实您可以把就像哥说的弄一架电钢琴放在客厅，这样的话不管孩子练琴也好什么也好，或者家里来人来宝贝儿给我们弹一段，也作为他一个自己的自我锻炼，其实是非常好的。您放在那边呢我觉得稍微差一点，如果您把钢琴挪出去之后，您里边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的办公区了。 嗯， 您的那个刚刚我们的妙手说的，一进去看到了您的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椅子背儿， 就又看到了一个桌子，桌子如果再不稍微整洁的话，您一进去看见是乱的，您把它放在里边其实就更好一些，也更有私密性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到您。来，我们看第四位朋友，这是朕知道了啊，他说那个妙手啊，这是设计师给我家出的设计图，想请妙手看看设计的怎么样。还有呢，我们家卧室南边的那个阳台是只能坐门吗？不能打通吗？谢谢妙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4就能看见了。 嗯， 先说怎么样？ 嗯， 好，看来一般， 有待提高。 哎呀，你怎么能对同行的这个要求这么高呢？ 咱们说几个事儿啊，直接说啊。首先进来之后呢，你像我们进门右手边，就是门后边，然后其实是放了一看着像是一个鞋柜啊，鞋柜之类的话，这个其实用起来可能不是很方便，就是把左手边这块空出来了。您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门是不是可以向外开呀？啊，这些位置您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下。 嗯。 然后呢，那个厨房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餐厅这儿进来之后，其实一个房子如果是要显得规矩或者显得上档次的话，它一定是各个功能相对来说齐全的。 嗯， 我们很多时候买一些大一个房子或者买别墅的时候，它不真的不是因为房子不够住， 嗯， 而是因为是需要把生活做得更精致，是每一个东西它专门就是做这个用的。那么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有尺寸的话，最好还是做出来一个门厅、一个客厅、一个餐厅，这样的尺寸可能才会更好啊。这是我们给您提的建议，是可以考虑考虑加出来一个门厅区域。而对于我们客厅和餐厅之间的联系的话，我觉得可以相对来更紧凑一点。您看，我们在这个整个空间维和当中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墙体的进行维和来分割空间，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吊顶啊、地面呀、包括家具的维和，也会将空间给它固定出来。像我们现在这里边的客厅，本来空间上是和餐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恰恰是被一个单人椅、单人沙发，然后把它一分为二，会显得我们的客厅相对来说有点小。您倒不如把这一个比较休闲、比较随意的一个单椅放在窗户底下，可能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换一个位置啊， 对，换一个位置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好， 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也会好一些。再回答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两个卧室没有什么太特殊可说的啊。 嗯， 就是阳台是只能做门吗？这个不一定。就是看这个阳台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也这么看起来有可能是从这儿放个洗衣机之类的，是这样一个功能。 对 对 对 对，我是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他在卧室里边给他做了一组柜子嘛，就是阳台和卧室形成的那一面墙和夹角，而且阳台的那个墙应该可能一开始是通着的，然后设计师专门给他做了一堵墙。 嗯，也有可能，都 有可 能，是不是？对，但无论是怎样，我是觉得像这间房子面积不大，有这么大一个洗衣房有点浪费。我真的是觉得有点浪费。您倒不如，因为这个整个房子看起来的话，这个储藏空间并不是很足，您可以考虑考虑能够将储藏空间从这个阳台里边来增加一些，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好一些。 嗯， 像其他的问题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了。 嗯 啊，比其他都还好。 好的。 嗯 嗯，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这是刘天福的问题啊。他首先问的是我们家户型怎么样。我跟您说一下，其实您家户型挺好的啊，非常不错。虽然看起来好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缺一个东南角，但其实我们分析了一下，东南角可能是其他的住户， 对 啊，所以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对，就类似于您玩的俄罗斯方块，您看哪个缺角，可能另外跟您相反一方向， 是的，是的， 填上了 啊。还有呢，就是您一进门呢，其实会面临着有一个这个狭长的通道，但是还好的是，您一进门并没有直对着这个通道，所以还不错。您在装修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把这个通道就是相对狭长的通道给它做的稍微的丰富一些，然后做出隔断来，应该就会对您的心理感觉会更好一些。好，我们就答到这儿哈、啊，接下来来说他要重新装修了，就这套房子。他问是这时候开始好，还是就开始装修啊？还是我要等到开春？ 嗯， 咱先回答这个问题。 行，这个装修啊，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因为重新装修，那里边一定是有暖气的。 嗯， 那么其实对于温度来说，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冬天装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的装修都已经进入淡季了，可以这样理解。 嗯， 工人活没那么忙了，可以开始去做。 嗯， 比如说这个当做我们最后一家最后一户，踏踏实实做到哪儿之后，我们就完成了，就回家了，不用那么赶了。 嗯， 对工人从心态上。